粒运行，燃亮漆黑高天。那星火山透现，那用岩做火箭，划割出海共河，还用手分开海与天。透进光阴锻炼，成无穷尽的线，在那空间划行，从没起点终点。透进思想智慧，磨成难断的箭，射向普天下人，然后他胜旅电往天边，我身至他脚下，啊哈，渺小似风里沙，啊哈，我奔进星际下，啊哈，抬头望他。光与电，乘行云万千里。